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最近电视剧《扫黑风暴》正式完结了，该剧取材改编自全国扫黑办提供的真实案件。本剧目不仅是情节引人入胜，同时也展现了法治元素、法律知识、法治精神和法治期许，可以说这部剧演绎了半部刑法。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法眼看剧，解析扫黑风暴中的法律亮点，展现法治期许，解锁法治密码。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近日，扫黑题材电视剧《扫黑风暴》正式完结了，剧中一幕幕的高能场面令人回味无穷，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热门剧集。这个剧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线干警李成阳不断遭到保护伞的打击，黑恶势力的陷害，导致身陷囹圄，但最终在中政委和中央督导组的指挥和领导下，他重获自由，并联合公检法司各部门，最终将盘踞在中江市的两大黑恶势力团伙一网打尽，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被腐蚀的政府官员绳之以法。本剧不仅是情节引人入胜，也展现了法治元素、法治精神和法治期许，并且通过法治的视角深度阐释了黑社会的危害性和扫黑除恶的必要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带着民法典，用法眼来观剧，来看看解析扫黑风暴背后的一些法律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静然法官。你好，秦法官。 大家好。 这个《扫黑风暴》这部剧如何展现了扫黑除恶常态化的一个法治期许呢？ 好的，主持人，八月份就在大家火热追剧的时候，一部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提供法律保障的法律草案《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草案第二审稿在界定恶势力组织概念、涉及未成年人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扫黑风暴剧中出现的校园贷、美丽贷、裸贷等新型高利贷案件的侦办，于2019年10月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密切相关。非法放贷者往往会有组织的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催收，很容易蜕变成黑恶势力。对此，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打击目标锁定社会危害性最为突出的非法高利放贷。此外呢，在该剧第11集中，作案组同志建议何勇将董耀带回问话，获得大量口供后再去查证。骆组长说，这个方法快捷有效，简单直白，过去许多同志愿意采纳这种方式。听到何勇并没有采用，骆组长又说了这么一段话。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侦办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这段话成为了法治在扫黑除恶常态化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最佳注解。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就是要坚持依法推进，充分运用法治思想和法治思维，健全扫黑除恶相关法律制度，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 确保扫黑除恶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已经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些制度化举措都将有力推动扫黑除恶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好的，主持人。 在《扫黑风暴》这部剧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啊，叫不签字就断腿。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去世以后，公司股东海哥要求李成阳把股份转让给他，不签合同嘛，腿就别要了。那当然保命要紧，李成阳就无奈签下了股份转让协议。那么这样一份协议它有效吗？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民法典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虽然断腿呢是海哥安排的一出戏，但由于海哥以暴力方式迫使李成阳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当即在合同上签了字，所以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就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李成阳脱离危险以后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同时，海哥的这样的行为也属于以暴力威胁手段迫使他人转让公司股份，可能违反了刑法第226条之规定，涉嫌强迫交易罪。主持人， 这部剧当中还涉及到了美丽的陷阱，就是美丽贷。记者黄西暗访医美中心就发现了美丽贷陷阱。现实当中这个美丽贷的陷阱有多么可怕，层层套路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 好的，主持人，美丽贷主要是利用消费者爱美心切的心理提供短期高利贷贷款。剧中这个医美中心提供的美丽贷贷款利率3个月内是18%，3个月外是25%，属于高利贷。我国民法典第680条第一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么剧中这家医美中心以医美服务掩护非法放贷行为，就涉嫌了非法经营罪。这个剧中医美中心提供给顾客的美丽贷，除了表面上具有高利放贷的特征之外，实际上它也是不法分子以借贷的名义行非法占有之目的，已经构成了套路贷。根据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款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形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总称。此外，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在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后增加了第293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那么这部剧中，黄西在咨询过程中也有顾客在现场反映自己被通知要求提前还贷，这呢也是正是不法分子故意制造违约。对于无法还款的顾客，不法分子将以暴力、恐吓等方式进行非法催收。刑法修正案11实行以后，这类行为将涉嫌寻衅滋事罪。 在《扫黑风暴》这部剧当中呢，还有一个 恶势力强买强卖的一个情节，就是菜霸杨东他长期垄断蔬菜市场，控制蔬菜价格，并通过暴力手段来打压其他经营者，菜贩们是敢怒不敢言。那么杨东的行为违反哪些法律呢？ 好的，主持人，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杨东要求市场的菜贩只能从他这里进货，还压低了菜贩的价格，使得菜贩的利润大大降低。杨东垄断菜市的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外，杨东通过暴力威胁的手段要求菜贩从自己手中进货，强买强卖商品，已经构成了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罪。杨东招揽打手、小弟、殴打菜贩、收取保护费等行为，还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理应受到严惩。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电视剧《扫黑风暴》正式完结了，该剧取材自全国扫黑办提供的真实案件。本剧不仅情节引人入胜，同时也展现了法治元素、法律知识、法治精神和法治期许。可以说该剧演绎了半部刑法。今天我们邀请嘉宾一起来法眼看剧，展现法治期许，解说法治密码。法官你好，在剧中啊，孙兴酒后吐真言，徐小山就偷录了视频准备敲诈勒索，后来被孙兴发现了，孙兴主动向徐小山转账了3000元，又以敲诈勒索报了警。那么徐小山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呢？ 好的，主持人，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至5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300000元至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么这部剧中徐小山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需要从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徐小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也以其手中的视频对孙兴进行了威胁要挟，满足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和敲诈勒索行为，但孙兴向其转账的行为并非是出于恐惧心理，而是故意向其转账，以造成徐小山构成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表象，以便于其报警。所以徐小山敲诈勒索的行为情节较为轻微，可以不做犯罪处理。 那么他的行为是否受到处罚呢？ 好的，主持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所以，徐小山的敲诈勒索行为虽然不做犯罪处理，但仍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在《扫黑风暴》这部剧当中，随着中央督导组调查的逐渐深入，一张黑恶势力的大网逐渐浮出水面。那么，在现实当中，如何来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呢？ 好的，主持人，根据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是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那么根据该条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可以并处罚金。那么这部剧中，绿藤市的黑恶组织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宏、曹鹏为骨干，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为成员，内部人员结构由上至下，骨干成员稳定。他们呢，通过经营歌厅、赌场、控制菜市、投资房地产等方式进行敛财，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他们通过雇佣打手、暴力恐吓等方式从事违法活动，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保护伞，控制绿藤市的重要经济命脉，欺压百姓，称霸一方，符合法律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那么剧中高明远作为黑恶势力的幕后黑手，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制造了多起故意杀人等违法犯罪活动，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在剧中，贺云是绿藤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也是市公安局扫黑办的主任，但他知法犯法，徇私包庇，为孙兴、高明远等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伞。那么他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呢？ 好的，主持人，刑法第399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到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高明远等人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第294条第三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这部剧中，贺云利用他的职权多次为孙兴、高明远等人洗脱罪名，使得不法分子 免受责罚，涉嫌徇私枉法罪。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贺云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包庇纵容，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处罚。主持人， 好，以上谢谢秦静然法官的解读。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好，下面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见风所指，动真碰硬，16个中央督导组、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全部进驻到位。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中央政法委督导一组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任组长，督导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督导二组由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任组长，督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导三组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任组长，督导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截至目前，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已经全面入驻6家中央政法机关，释放出了明确信号，中央督导全覆盖、无死角。 全国政法教育整顿绝不容许前紧后松、下严上宽，依然要敢于动真碰硬、走深走实。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通知指出，对于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要辅导其依法依规建账建制，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申报纳税，要定期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近期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对存在涉及税务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对2021年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什么样的人能够从事校外培训？两部门设立门槛，划红线。来自科技日报的报道，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对校外培训从业人员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专家表示，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政府行文的方式清晰表述了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身份角色和队伍构成。管理办法指出，从事学科类培训的教学教研人员需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从事非学科类培训的教学教研人员需具备相应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而且从业人员还必须思想政治过关、守法意识过关、品德行为过关以及职业身份过关。管理办法也划定了从业人员红线或底线规则，详细列举了零容忍的11种行为。中秋节快到了，来关注一条涉及到假冒月饼的消息。来自环球网的报道，近日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款 LV 月饼受到了追捧，然而大家都在晒的这个 LV 月饼竟然是假货。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显示的月饼的外表是公文包大小的皮箱，有 LV 标志的皮革，打开皮箱里面有六个装有月饼的小纸盒，还配了一张中秋快乐的贺卡。事实上，这款月饼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制售窝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六名，查获了涉假月饼500多盒，涉案价值100多万元。民警介绍说，他们根据 LV 提供的信息，公司是不生产也不销售月饼，像今年的这款赠品是他们订购来赠给客户的。犯罪嫌疑人制作的这款假冒月饼，其实通过外包装就可以看出做工是非常粗糙的。来自中国江苏网的消息，网购之后就退货，但退的却是假货。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贪便宜的道德问题，而是触犯了刑法，涉嫌诈骗。有一个女子网购真品，退的却是假货，因此被抓。36岁的孙女子发现某家平台超级 VIP 会员有急速退款的贴心服务，于是就花了2000多元买了名牌包，使用2天之后就申请退款，并且把家里一个旧款的皮包寄了回去。当快递员收货之后呢，果不其然，退款立刻回到了他原来的支付账户中。尝到甜头之后呢，孙某相继在平台上32次购买衣服、皮包等商品，收货之后就申请退款退货，并把使用过的旧物品退还给店家，累计金额达到了20000多元。孙某涉嫌诈骗被抓，目前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静然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